1720章，提现式配合。心向星星的荣耀玩家此时心里真是有些憋屈。从今天的擂台赛开始，星星就一次又一次的被轮回取得优势，然后一次又一次的顽强克服困境追赶上去。擂台赛他们取得了一个扬眉吐气的结果，可是现在的团队赛呢？一次又一次的追上去后，却又马上会被轮回推入新的困境，这样一直不变的追赶者的角色真的很让人窒息。这种感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星星观众心中不好受，但轮回的粉丝心中也一点也没好到哪儿去。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甩开了对手，却又一次又一次的被赶上。擂台赛他们遭受了沉重一击，眼下他们太怕擂台赛的逆袭会重演了。他们希望轮回快些确定胜势，偏偏一次又一次的优势都会被星星给赶上。明明只是这样一个草根新队，选手角色都有差距，可轮回粉丝却从来没有一次会这样心里没底儿。他们心中已经有了很深的可能会输这样的念头。眼下轮回三人结成了一个风筝阵势，对星星而言这又是一个很难破解的局面。可是在轮回玩家的心中，星星一次又一次的迎难赶上早已摧毁了他们心中最后的那一丝安全感。任何局面他们都无法放心，他们都无法踏实。风筝局，星星要怎么做？轮回粉丝也只能提心吊胆地继续看下去。转火，星星终究还是转火，目标江波涛的无浪。他不仅仅是轮回三人中生命最低的，更重要的是魔剑士的机动性比较差，比较易于追赶。但对这个变化，轮回看起来已有准备。江波涛的无浪在退，但却不是很着急。孙翔的一叶知秋也不再逃，转回身来反倒是一步步向这边逼近。他一边保持着随时再走的可能性，一边也摆出了攻击姿态，处在模棱两可之间。而周泽楷的一枪穿云，那自是追在居莫笑和包子入侵的身后，成了此时的轮回最主力的输出点。星星没有做事，沐浴成风的炮口也在此时校准了一枪穿云，双方的远程枪戏开始较劲儿，而在这过程中，距离一直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君莫笑、包子入侵和无浪之间的距离，一叶知秋又和君莫笑、包子入侵之间的距离，沐浴成风的侧影距离，一枪穿云的攻击距离，这当中包含的东西太多太多。别说普通选手了，职业选手一时间都无法完全思考过来。局面很复杂，但却没有人讨论，因为所有人都在紧盯着比赛，不想错过当中的任何一个细节。沐浴成风和一枪穿云的攻击从来就没有停过，君莫笑和无浪也时有几能出手，但是在这些职业高手眼中，局面就好像是静止的。双方在动，但在动与动之间却好像约定好了似的，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在平衡当中有很多隐晦的交锋，水平未够的观众根本就察觉不了。周泽楷又试图引诱沐浴成风更加靠近，但苏沐橙没有上当。江波涛又试图用攻击分离开君莫笑和包子入侵，但也被叶修化解。平衡还在保持着，但就从攻防来看，显然还是轮回占据着上风，星星稍显有些被动。结果就在这时，包子出手，意料之中，却也是意料之外。场上六人，只有包子这一个新手，如此微妙之极的平衡，根本就不是一个新人选手可以驾驭得了的，更何况是包子这样一个跳脱的，经常不按套路出牌的新人选手。有包子的存在，打不出这样精细的局面。场上场外所有看着比赛的荣耀观众恐怕都有这样的统一认识， 场上的轮回三位当然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就好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公理，所以占据着主动的他们故意将场面往复杂精细上带，他们认为包子很快就会脱节。没有人会觉得他们的想法是错的，但是结果包子非但跟上了，而且跟得相当不错。三人有点茫然，但这时候改变节奏等于自乱阵脚，他们也不好做出太过分的调整，而身处场外的人却都知道包子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星星频道中那密密麻麻的指挥，这完全就是手把手的指引。这一刻在人们的心目中，君莫笑、包子入侵这两个角色分明都是由叶修在控制着，一个是用操作来控制，一个是用消息指令来控制。叶修一心二用的思维和手速固然值得惊讶，包子这对指示的精准执行也真的很让人叹为观止。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可正因为他不是，所以当他能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如此精准地完成动作，也实在有些匪夷所思。这个算是配合吗？这个算是默契吗？观众都呆了。荣耀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场面又一次被星星带到他们面前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定位这种事儿。指挥雷霆战队萧时钦的指挥已经算得上是琐碎了，可此时看到叶修对包子的指挥，压根就没有人往萧时钦那儿想，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还有什么事是这帮家伙做不出来的？ 对星星感慨，大家都就只剩下这一句话了。可不管这算不算是一种配合，难度极大，这是肯定的。叶修这边超负荷，包子这边完美实现叶修的指示也很不容易。终于就在这时，叶修用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提线式指挥。 看你的了，包子。啊，叔子，看我的。 简单的对话却包含着信任和托付，乍一看还真有点感人。但是所有看着对话的荣耀观众就纳闷了，他们不知道包子有什么值得看好的，这精细的局面难道是靠包子可以解除的？就靠他的意外性吗？他的意外性星星的人可以掌握？星星当然也无法掌握，哪怕是看着包子一路成长起来的叶修，还有和他一并成长的唐柔，无非也就是心理准备更充分一些，面对包子的跳脱时反应更机敏、更从容一些。掌握包子的思路和逻辑是谁也无法掌握的，此时星星所掌握的只是时机。 叔子，看我的。 包子应声说完就立即出手了。